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I know you moved on to someone new. Whole life is beautiful. You were the light for me to find my truth.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Leaving to find my soul.Told her I had to go.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our hearts get broke.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 watching us both turn cold. O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Yea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25: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8月24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这些日子》，These Days， 真的是这些日子，阴阴晴晴，雨雨云云啊，就是这些东西啊。 好在呢是用一晚上的雨换来一个晴空万里。 对， 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好啊，不知道大家白天时光里心情怎么样。那此时此刻呢，听着广播，如果说每一首歌也好，或者说某一句话也好，触动了你，很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了。 好的， 我也属于是好的，我也现在就要去登录 啊哈。因为叶谦每天晚上都会把他的直播照 po 在上面， 是。 当然我今天也听到我朋友说，哎，你都很久没有露个脸， 对， 然后你也不跟大家这个互动了。讲真，其实我们也想互动，以前在微博平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逐一的回复的， 嗯， 现在呢在这个聊天室里，好在每到10万、20万、30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亮相的， 对 吧？因为既要给你放歌曲，还要和你聊话题。哎呀，确实星期二的晚上，我们每个人也想一想，这些年来在自我增值这件事情上你都为此做过什么。自我增值， 自我增值其实是不太容易达到的啊，需要一番功力，需要一番功夫的。 那今天晚上呢，在聊天室当中，不妨每个人都想一想，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喽。 风很大，天依旧蓝，只是对着一片浅蓝星空下，你眼神就像是山顶骄傲的烽火， 你就 上属于你的天空，这来自费尔乐团的一首歌，收录在他们上一张专辑当中。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尤其是天空，我刚刚呢在聊天室当中也 po 了一张我特别喜欢拍的办公室外面的场景啊，就是每到我上班的时候，我就会自动的拍一张窗外的样子。 嗯，而且温度现在已经非常宜人了，特别特别舒服。 对，我今天下班就是正常的同事们下班，我上班的时间里，我看到一个男同事，他就是背个小腰包，然后我说你是不是要骑自行车回家呀？ 嗯， 他对对对对对，我说是不是因为现在这种天气啊，还有这种风景啊，温度啊，都特别的适宜？他说你太懂我了， 绝对的。 我说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修自行车的，我就在半路等着你。 因为我们在晚间就很要这种调性嘛，对吧？要这种气氛啊，这种小调子啊。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人一定都是对自己的感性生活还是有要求的人， 是 对吧？ 对啊， 不管挣多挣少，咱晚上的时候都得偶尔给自己点小细腻啊，给自己点小音乐，对吧？ 这世上有很多真的是很宝贵的，你都离都可能是宝贵到你离不开的东西，它是免费的。就像金秋时节，美丽的天气，这种感觉，它没管你要任何费用，但是你自己在这个阳光下，自己在这个清风下走一走，爽一爽，然后骑骑车，这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享受。 我们昨天在大雨瓢泼的夜里哈，就想明天应该会是雨过天晴，果然是这样的。而且呢，也是进入到了八月的尾声了。每到星期二的晚上呢，我们都会来一个向内看， 是 就是我们不讲周围其他的啊，我们不说什么别人对自己的影响，而是首先讲自己身上的内因啊造成的一些变化。那我今天晚上呢有一篇暖文章，也是讲个人增值的这个类型的文章， 个人增值。 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抛出这个话题，在聊天室当中，就是让自己增值的事儿，你都做了什么？如果说这个话题抛过去以后，你突然间发现，天哪，我好像啥也没干呢。 嗯， 我除了吃饭、睡觉、 增重、 上班， 那是增重、 我就增重了。 嗯， 我没干什么呀。这个话题的答案，其实某种意义上会反射出你最近的一些焦虑，你最近的一些彷徨。你要相信，如果你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做事情，没有任何的收获，没有任何的变化，人是不可能绝对的做到没关系啊，非常的平静、心安理得。 嗯， 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还是希望有点收获的。 他都轮不到你在潜意识爆发之前就因为你周围环境的需要而让你自己必须增值。不是说你一个人独善其身，你可以这么不变化，然后你挺高兴的，你一弄就十几年二十年，这个对于其实咱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但是呢，就是说对于现在生活就很仓促的，就是步伐很快的这些年轻人说，你到不了自我要去反省增值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就已经逼你要去增值了。 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的节目有一点小小的啊 激励 紧迫感。 嗯， 我们的听友啊已经是五道杠，现在可能还是在隔离当中哈，因为他从境外回来嘛。 嗯， 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这已经已婚的男子啊，听听他都为了增值做了点什么。我不停的学习 啊，不停 行业知识 是。 哎，我不停的学习行业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嗯，哎呀，听听，家庭幸福啊，事业蒸蒸日上， 对， 都是跟努力有关系的。 生活，工作，而且还丢不了一个词，叫做学习，这是肯定的。现在生活、工作、学习。 The felicidad that I hold in my heart is a pretty good start for us two. And if in the world there were only tristes, I would find happiness in the blues. Mira, look at what you do to me. Mira, look at all the fantasy. Mira, this is such a lovely way to be.In all that I've seen, all the love that I need is the love that reminds reminds me of you. In every smile is a trace of the joy that I feel like a sweet morning dew. Mira, look at what you do to me. Mira, look at all the fantasy. Mira, this is such a lovely way to be. This is such a lovely way to be something. Cada día que quedo vacía, te recuerdo a mirar un momento encontrar volver a besarte para darte un regalo perfecto. Ay, delirio de sentirte en mis brazos, recreando los momentos pasados en tu cuarto, un hotel estrellado donde fuimos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un regalo divino. Mira, mira, mira vos. Ah. En la lavanda de la luna. 刚刚买的一张专辑啊，淘换到的，叫做淘盘去了，淘到一张 The Absence 这个组合呢，是专门唱这种欢快的稍微有点部落感的波塞诺瓦的这样一张专辑，我买的还算挺成功的。 The Absence 的乐队的这首歌曲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米拉 Mira 米拉、 好听。你是因为北京今天开始彻底的所有的小区都已经是解封， 哎， 然后彻底的中风险区都没有了，中高风险区都没有了，觉得好好的出去溜达溜达吗？ 是高兴了，松快松快，然后呢选的歌曲也基本上就是属于轻松型的了。 但是在户外一定要戴好口罩啊， 对， 就是人多人少都要戴好口罩，同时呢在室内餐厅当中，你要是如果吃自助餐啊，或者是不是包间的话，小伙伴们在一起还是要戴口罩的，这个还是大家一起努力吧，让这个疫情管控哈更加的扎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十一的时候，在年底的时候，才能实现你想去就去哪儿的自由。 对，首先从家里出来就少一层保护，但是呢哎，你在低风险区或者是无风险区，这样的话还算可以，然后呢你不出京不出自己的城市，这也是一层保护啊，就是有这种概念就行。 对，每个人其实对自己的要求里哈，都是我觉得是带着过去你对自己的要求啊，你的那种内心里一些核心思想的东西在影响着。有的人他可能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规范型的人啊，好多时候就觉得啊没关系啊，就是很放松了。但我觉得其实从去年这个疫情爆发开始，我们都在修正自己的一些行为。 对，没错没错， 慢慢的我们都在修正自己的行为，包括从健康的角度啊，包括自我的防范意识都在不断的强化。现在可能大家都会很自然的就养成这种勤洗手、常通风， 对 吧，戴口罩，就觉得这个手如果一进屋不去洗， 我真的没有办法就走进去。 这个是应该从小养成的习惯， 对， 这倒不是。 但现在我是这样，一进屋我是先拿消毒的，你知道吗？就门口你进去之后，你离洗手间肯定还有一段距离吧？ 有消毒液的。 对，我是先要拿消毒液免洗的，要洗洗一下，然后再去按开关。 对，孩子们管这个叫噗呲噗呲，管我管爸爸噗呲噗呲。我就知道他们要喷这个消毒液和酒精。 对，好的习惯我们要延续下去。那其实自我增值里面也包括着你通过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改变而带来的一些收获啊，这其中有身材方面的，对吧？你说增值，你的形象越来越好，你可能获得的机会也相对会多一些。 是啊， 对吧？我们虽然不是以貌取人，但如果你的貌带给别人愿意去了解你的机会，这当然就是你努力的一个方向啊。 是，本来长得就不好看了，身材再一玩，还是让身材把自己瞪回来些吧啊！ 你不要笑啊！你不要说这话的时候笑，要严肃的认知好 啊！这个不是身材好的同时，是你身体好，是你的整个机体会好。 对，今天叶谦在直播间也是穿了紧身衣啊。 没有， 啊、 我这两天、 啊、 我这两天没换衣服。 啊，那昨天 也是，昨天也是。嗯， 反正对于一个73年出生的人来说，大家算一下啊。你跟叶芊芊大叔差多大岁数 啊？你其实我也是这一年半吧，小两年。你说从开始自我隔离开始，你在家里能干什么？最积极向上的可能就是，你看自己家里还有一些健步机啊，对，无氧的一些器械，你就抄起来就练了嘛，对吧？肯定是这样， 有效果了哈，出效果了。 这个世界有多甜，见过平凡的少年。借你的笑颜，地球转一圈，好把一辈子晕眩。别偷听我的心愿，我想它已经灵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见证孤单的终点。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将未完的预言都是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你发足狂奔赶来拥抱我的长剑。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就用这青春的手掩散永远的约。 三天悲伤送给诗篇。我明白总有些遗憾只能 21岁的双生，他的原名叫陈元熙，带来的这一首漫长的告白，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情歌，尤其是在这种有点夜凉如水的晚上， 哎， 声音很清澈， 夜凉如水，哎呀， 是， 真是这词儿一下让你清新勤奋，哎，这感觉就彻底凉快了， 对你眼前就是一个冰清玉洁，哎， 我眼前吗？ 的月饼 啊啊！我以为是你。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对， 各位朋友啊， 如月饼一样， 就是去夜凉如水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一年当中啊，真的是瓜果梨桃啊，这个我们要放假，要全家在一起举头望明月的时候要到了。今年的中秋节啊，特别要告诉大家，就是下个月了。而这一次的中秋节呢，距离十一假期还是蛮远的，是9月21号， 是提前过中秋了。 对，然后大家的休息日呢是从9月19、20、21，啊，三天放假， 哎，三天，嗯，是不是周末？看看， 从19号是周日， 是是是。 这样的话，就是9月18号星期六要上班，之后的日子就是放假三天 啊，一二，嗯，放假。 对，然后就真的会享受这种夜凉如水，然后吃着月饼啊。我最近也发现这个月饼市场啊， 嗯。月饼还是咱们传统的喜闻乐见的老形式，不能丢的哈， 哎。而且我属于那种一年真的就中秋节前后特别爱吃月饼。 你一年到晚吃月饼肯定不行，啊 哎。我早年间如果听过我节目的朋友知道，我是不吃月饼的。 我也是。 老版的那个就是老一辈的人喜欢吃的那个什么五仁啊什么那些，我真是不喜欢，就接受不了。 听着就干。 对，后来真的就是这些。哎呀，越来越其实改良的月饼哈，就是比较适应大家的口味的，像冰皮月饼啊，嗯，还有 巧克力 奶 冰淇淋啊 等等，就是越来越做得很有自己的特点了。你会发现其实一年四季吃它都可以了，但是总觉得中秋吃还是这个时令嘛啊，就非常的有感觉。希望今年的中秋节大家会过得很快乐。好吧，我们转个身，马上到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感受我们原来可以 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4日星期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继续在聊天室当中聊天的小伙伴，今天晚上叶谦呢照例哈还是带来了吉他，如果需要的话啊，请您动动小手指。 哟呵、 对， 昨天就是大家成功的避免了听我的歌声。 对，如果你想避免的话呢，就不要点啊，这个呢一定要是自由的啊。如果说哎睡前听听，哎会音乐的懂音乐的像大师哥一样的男子啊，想给你弹奏一段睡眠曲啊晚安曲的话呢，您就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点赞。 对， 那今天晚上呢是星期二，我们说过向内看，就每个人呢都别扯别人身上啊，就想想自己，我这哪怕说这一年的8个月过去了，你在哪些方面你觉得自己为增值，我在努力的做了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我们节目哈调整到了晚上9点到11点，你有没有比过往时光里真的早睡了？叶谦你有没有做到真的早睡了？ 早睡我是做不到了，因为咱们这个具体时间你也是知道了，比以前要强迫自己早睡，是因为孩子马上又要开学了，然后老二呢马上又要上幼儿园了，这个时候呢你再不早睡，你明天早上怎么起来送他们嘛，对吧？这个是逼着自己早睡。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作息意图上，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让自己早睡啊、从这个作息意图上，你还是喜欢再慵懒一些啊，晚上再看点什么然后再睡。 能不能用当个正面教材？ 能。我自我提升。 我跟你讲啊、做不到的事情你会有无数的借口。 对。 对吧，这件事情它本身，首先你在手机上你可以设定一个就寝时间，有这样一个功能。 我会再往后设定5分钟，然后再设定第三个。 你慢慢来嘛，比如说我给自己，我知道我自己过去是个几点钟睡觉的，那我现在我就强迫自己1点 啊， 就是给自己定的就寝时间就是1点啊。大家可能会说那1点也够晚了，但亲爱的听友们，我们过去长达14年的时间里啊，都是晚上12点才下班，到家里各种东西弄完之后，我真的没有早过2点钟睡觉的。 是，我能，这个我太能理解，这是我是第一理解人，这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你这作息。 对，所以今年我就想，那慢慢来吧，就像戒酒戒烟一样，你也不可能说一下子，以后从此以后我跟酒就绝缘了。其实你做不到完一下子，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你开始减量，减少聚会的次数，甚至拉长每一杯酒之间的交换的频率啊。以前走一个走两个、 其实不是说过酒鬼之间说过这样的笑话吗？说你要真的想戒酒，你只能去求灭霸打一下响指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这个东西， 很难， 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就戒了。 但是烟酒对于人的危害哈，如果你觉得其他地儿看到的你也就是一闪而过的话，我真的真心诚意的劝你，就当然了，现在可能这个疫情的关系哈，不是那么可以绝对的做到，就是有很多科室你知道吗，比如说吸烟的肺科，对吧， 那是 住院部，在他的走廊里或者是在那个科室，他都会写很多吸烟危害啊，然后造成各种疾病、你走一趟一走廊你就吓得再也不敢抽那么多了。 对呀、人家都贴出一些图片跟告示来， 我周围 上网查查你也知道了。 对，就千万不要到了身体到了最大的一个最后通牒的时候才意识到已经晚了。 我有的是这个球队的朋友是医生啊，然后平常在一起、酒桌上也有医生朋友，他们就是说我平常我不劝你们，是因为我知道劝也劝不住。如果我作为医生的专业角度跟你说、甲醇是一级致癌物，你相信吗？你看你现在还喝得高兴着呢吗？我不想扫大家兴，也不想吓唬你们，但是它确实在科学上解释就是一级致癌物嘛。 肯定的，从化学结构、分子结构来说也是这样的哈。 对， 所以我们真诚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们哈， 大家千万在烟酒方面哈，不要这个成瘾，不要试性啊。 是，用 rock and roll 的节奏继续翻唱一下 Beatles 的老歌吧，来自 Bobby Kimble， 他翻唱的这首歌叫做 Get Back。恢复可以叫做 get that， 回来可以叫做 get that， 然后完璧归赵可以叫做 get that， 就是我们老说的要满血复活。 对对， 你得给自己一个去充电去养，然后一下子呢又有一个新的姿态亮相的这样的可能，对吧？ 对， 如果人不再做增值的这样的行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东西，那真的有朝一日机会给你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无法承受啊，你让我干这个事儿我干不了。 对，那个 其实我们增值完全没有一种说一定说是有目的性的啊，我要在这个多长时间之内哈，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体重啊，我要必须要怎么亮相，多半情况这种时候呢也很难实现，更多的就是一种自我内心里哈对自己的一个小要求，不是别人要求你，是你自己要求自己 啊。臣妾做不到啊，那就是肯定做不到。 这里呢真的要说一下哈，很多朋友在谈到这个自我增值的事情上，其实特别容易做到和比较大部分人在做的事情就是运动，因为发现运动这个增值它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成本没有那么高， 嗯， 对吧？ 对， 你比如说你去跑步啊游泳啊甚至跳绳啊，对吧？ 对， 它没有就是一定要花销很多，当然如果你报了私教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 有人督促你，边上有人一起练， 对对对， 这个也是对的。 对，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 Amanda 人呢，他就给我们抛出了他在锻炼身体，就是打羽毛球，然后咖啡也是咖，是让自己去学习了游泳，锻炼身体，还学习了一项技能。 嗯， 技能，你现在能学会游泳， 哎呀， 我佩服，因为人在这个就是如果八岁以前吧，据说是啊，八岁以前如果你再学不会游泳，很难学会。十岁左右就已经就是他有一种身体的自我抗拒力，自我的就是对这个就是自我要保命嘛，就是说白了要保命，所以他就见水就不能自主的就要躲，就不知道在里边无所适从。所以说十岁以后想学会游泳的人，那毅力啊还有这可塑性还是很高的。 现在孩子非常幸福，因为从小哈家长就意识到了这个游泳的重要性，所以很小就基本上小朋友都会游泳。 对， 像我等这种四十多岁不会游泳的， 哎呦，那你要当心，就是比如说雨大的时候啊，我送你回家呀，啊，走水坑啊， 哎呀， 我拉着你去游泳啊，拉着你去夏天去戏水啊，你都要 当心。所以我每次看你这个游泳的时候，我都想，哎呀，天哪， 为什么不紧紧 我 呢？ 我也感 觉为了你的安全。 其实，在我的人生中有好几个年龄段，我都信誓旦旦的说要去游泳 啊， 但是就作罢了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发现其实每个人在一件事情做不到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心理的一个自我设定的约束，或者说自我设定的一个坎儿。 其实因为要再教你游泳，教练也是教练啊，他教孩子其实没有别的办法，首先是要让孩子扶着游泳圈，然后逐渐脱开游泳圈，让他真正自己在恐惧中自保一次。那你其实大人让教练教他还是这套东西，你教相你学相会很难看，主要就是学校， 所以我只能找认识的人教我游泳， 对 吧？还有就是，我想好了，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人有这种洁癖啊，就是我总是害怕呛水，就是我觉得这个水不够干净，就是一定，哪怕说就比如说今天游泳池能不能让我来劳动，我把它刷干净了，我来放一池子水， 这致命的， 我就敢呛了， 致命的，一旦呛到第一口水，你想的不是马上，或者是减少再呛，你想的却是哇，我刚才喝的多少细菌啊，恶心， 对对对， 这个特别危险，这是致命的，你马上会呛第二口，因为你想的不是要马上要封闭自己的气口。那个是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对，后来我想了，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学游泳的时间点，就是我退休的时候。 啊、 哦，因为有大把大把时间了。 祝你成功， 老叶、我跟你讲，我非要告诉你，学什么都不晚。 好 啊，只要你想学，一定不会晚的。 可以可以。 我到时候呢，我就到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游泳池。反正大家都上班了嘛， 那个时候 对不对， 学相声难看不难看无所谓。 对对对，我已经锁定了几个会游泳的朋友， 教练也不会再拿棒子帮着你游了、 啊、对，就是已经安排好了啊。 对， 我一定此生会学习游泳，一定会的，你们密切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来听听这首老歌吧。 蓝的风儿柔缓着夜晚，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遥遥相望同一个穹苍，思念的山海总是永无止境，相爱的季节总是遥不可及，在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听那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舞身 切都也许是梦幻。 这样的好天气，就是初秋啊，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定要听许美静的这一首《听那星光》， 美梦一场， 听那星光在唱歌 啊， 就是一下子啊，这个世界都变得那么的舒适，没有任何的纷纷扰扰，就是很舒适。不知道这首歌送到你的房间的时候，你的耳朵是否也接触到了这份舒适感？ 这个那月亮啦，星星啦，可能都能成为皎洁的安静的歌曲的主题，尤其是像许美静这样的纯净的、柔美的嗓音唱出来是会非常抓人的。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二十亿光年之前的一颗星星，它的光我们老是寻寻觅觅看哪颗星星更亮啊，哪个星星更闪呀、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其实它是用多少多少光年 N 多光年之前发出来的折射过来的光让我们看到的。也许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在它的那个真正的时空中，它那个位置上它已经消亡了，它已经消灭了。这个事情是你不能细思，细思还不是极恐，就细思很乱脑，就是很烧脑这种事情，因为时空不错乱了嘛，在你那个脑子里面。 大哥，我必须要说，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在太空上三位宇航员的事儿 啊，那离我们很近。 尤其是他们还可以在上面发来那么多的视频给我们看， 是， 还可以和他们的家人通电话，还可以在太空上健身， 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这真的属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的幸福，可以见证这一切。 是，太空健身，你估计多重的哑铃都能举起来。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三位出差的宇航员，他们九月中旬就快回来了。 嗯， 这想一想，真的太奇妙了。 回来也跟大家人团聚啊。 对，宇航员啊，每当我们现在这个打开微信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微信的图像，其实真的上面应该是三个， 是 我们的宇航员哈。好的，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讲这个个人增值，同时呢，这个增值里面会有很多方面，那具体到是哪些呢？我们在第三十段的暖文章当中哈，将会和大家一一的给你们一些指导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家彼此共勉的东西也好 啊，在这个暖文章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也许适用您。 是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个方向的话哈，我们也希望透过星期二，哎，每个星期二的向内看，就是就像叶谦说，他觉得游泳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技能。哎，我等是不是得想想这个事情，游泳现在报个游泳班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价位哈，应该说大家能承受吧。 其实教练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您学会一项终身受用的脱身技能，收您28000不贵吧，肯定是就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哈，在你还没有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可以多学点这个本事，或者说可以到时候也许有一天你和他一起去看海啊，也许你们一块儿去什么酒店的这个都会有一些什么无边泳池啊，或者是很好的健身的，结果你的亲爱的他游泳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给你看衣服啊，尴尬了。 我你在海边，你不支一个凉伞，你真看不住那衣服还。不是你，不是衣服要跑，是你要跑。 你给我看一下手机啊。总而言之，我们说两个人其实，如果你们的共通点越来越多的话，其实你们的矛盾点就会越来越少。 是， 有了共同去做的事情，那你们就没有那么多闲来无事啊，互相挑事儿的时间了 啊。除非在合作上又有分歧，那是另外的事情啊。 对，刚刚说到这个，我不会游泳，然后聊天室中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也不会。但是这是我其实挺懊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70后，如果说自己不会游泳的话，那只能说是在后来的人生里我没有给自己补好这一课。嗯，但是对于90后来说是不应该的。对吧， 为什么就是人90后就必须得会 游？因为我们小时候游泳池太少了。 你说的是条件。 对，就是你根本就想学的话太难了。现在是很多学校就会自动的有生成这样的游泳课。 对，小时候我们也是一周啊，到夏季的时候一周的游泳课都会，就一周有两堂游泳课嘛，势必有一堂游泳课会变成游泳，甚至那两堂体育课都会变成游泳课。 放心吧，咱们约定啊，都把游泳学会啊，我也会学会，但是我会退休以后去学啊，55岁、啊，等着我的好消息。 可以可以，祝你成功。 对，刚才一先说，哎，你怎么就觉得你退休以后就能学会呢？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游泳池给摸底了啊，几点钟它会开放？第一池水的时候， 把底给砌高了是吧？ 对，我会跟他们一起放水的， 水深1米2。I saw you and it lit me up. A girl like you is just too much. Kill the lights, kill the lights. You can take me there tonight. We can make some sparks fly. We can make the dark cry. Feel the ride, take me high. Yellow moon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slow sta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Skin on skin, don't care where.We can feel all the way through. Let me just hold on to you. Baby, trust my hands. Live it up while we still can. And kill the lights, kill the lights. You can take me there tonight. We can make some sparks fly. We can make the dark cry. Feel the ride, take me high. The yellow moon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slow sta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Skin on skin, no care.Come here, let me pull you closer. You reach over and kill the lights, kill the lights. You can take me there tonight. We can make some sparks fly. We can make the dark cry. Feel the ride, take me high. The yellow moon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slow sta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Skin on skin, don't care whereThe lights, baby, you and me kill the lights. Kill the lights. 好的。 Kill the light. 关上灯，这是来自卢克·布莱恩的一首歌曲。关灯 ，Kill the light. 哎，这是大家每天都会在。最后时间点上做的事情 啊，那他其实 kill the light 就更是更，我觉得感觉更适用于就是吹蜡烛的那种感觉， 浪漫的情境， 就是把那个灯光啊给掐灭这种感觉，并不是说这是 复古的那种， 是复古的这种。 当然这就属于在家里面哈，可能有些朋友他非常讲究这种气氛情调， 是 他会有那种香氛蜡烛。 这个前些日子前天吧，还跟韩丽回忆呢，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直播间的时候，那是零几年的时候啊， 零七年 开始，我们还追求着这个室内的灯光是如此的，就是 romantic， 这罗曼就是那种牛排灯光吧，叫做牛排晚宴灯光，或者是红酒灯光，就是那种感觉啊。这是后来逐渐为什么最近就是室白灯啊，就是要求更亮呢？是因为老叶眼花了。 应该这么说，就是早年间我觉得晚间节目，因为我以前是做中午做下午，我没有做过晚间节目，我不知道该怎么在晚上和大家说话，所以呢我希望通过灯光啊给我们带来一种你的状态沉下来。 嗯， 所以最初的时候直播间都是暖光， 是 、啊、就是非常暖，但是呢我还要关两盏，就是我们不是开关是四个开关吗？ 是、 哎、我要再关两个开关、哎、 暗暗的， 对，要暗暗的，因为我们隔壁啊那个兄弟台当初有一位男夜间节目的主持人，他是全关灯的 啊，他喜欢这样， 你记得吗？ 哎，对， 他好像没有什么朗诵环节嘛，他就是直接哎可以对着电脑屏幕说话，他是全关灯的， 他喜欢这样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就是关两盏灯，慢慢慢慢慢慢，我们不再关灯了， 其实 再慢慢慢慢，这个直播间装修完之后呢都变成这种白炽光了啊，就是冷光了， 对 图书馆的灯光了， 现在 我们 视力就是让我们退而求其次了，让罗曼不起来啊、嗯！ 这就是年龄啊带给我们的变化。以前呢，就是直播间哪盏灯哈突然间灭了，或者是灯泡该换了，没有那么敏感。现在休想骗得了我！ 哎呀，又灭了半盏，你看那闪亮的那个不行。 是，哎呀，这14年的时光了。所以人每个阶段里哈都要珍惜那个时候你最想做的事情，因为过了那个年龄再去做的时候，条件不允许， 是 能力达不到，就会很后悔了。好吧，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在第三十段当中哈，在暖文章里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个人增值的4件事情，稍后见吧。 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4号星期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倩。 嗯， 到了第三十段，也是很多喜欢这档节目的老朋友非常期待的暖文章and冷笑话。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这个早点入睡哈，赶紧的， 先请有请韩美，韩丽的姐姐出场啊。韩美今天扫眉大眼啊，从隔壁邻居那个王大爷的那个寿辰宴上啊。好像是说是被人轰出来了，这是怎么着？反正人邀请他去的，然后后来是轰出来了，愤愤不平啊、嗯，在楼道里见着他了。我说怎么了？有啥了不起的？真是！我说怎么了？吃面条了，最后该对吧？长寿面，长寿面给上一碗，我多了句嘴。我跟那个隔壁老头说，我说王大爷，这在我们家乡这叫挂面。 Looking back at the limestone walls, thinking how you did 就这么喜庆啊，就这么惊悚。这是来自 Elton John 的 Oceans Away， 海里之外。 再见。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让自己增值的四件事》。勤学似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看似很大，但是拉开差距的往往是日复一日微小积累。唯有懂得自我增值，持续学习，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阅读增值。读书是自我觉醒、智慧增值最好的方式。多一份知识就多一种能力，多一份学问就多一层底气。看过一句话，你会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苦难会折磨人，不过书读多了，总可以好好的、正确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困难。一个人人生的高度，就是他脚下书本的厚度。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内在蓄力，帮我们以更好的姿态应对生活中的疾风骤雨。习惯增值。我们一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不断重复中转化成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习惯是一个复利，好的习惯可滴水石穿，在日积月累中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与其去期待所谓的人生巨变，不如从现在起去建立一个又一个看似微小的好习惯，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的就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时间增值。在这个世上，没有最公平的东西，唯一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人怎样过一天，就会拥有怎样的一生。如何利用时间，决定了我们会过怎样的人生。同样一小时，用来追剧或复习，成绩不一样。同样一个月，玩游戏或背单词，结果不一样。同样一整年，混日子或求上进，差距不一样。永远不要虚掷着自己的时间，也不要浑浑噩噩去过这一生。让自己的时间变得有意义，人生也就有了意义。人脉增值。有句话说，人脉本质上是一种交换价值，价值交换。所谓人脉增值，不是要去认识多少人，而是要让多少人认识自己。自身没有价值时，谈不上所谓的人脉。人脉不是靠巴结来，是相互吸引来的。成年人的世界，要凭实力说话。我们是自己最好的人脉，也是自己最大的底牌。没有过硬的本事时，认识再成功的人，也得不到真正的认可和支持。但当一个人足够出众或优秀，即便不去结交和攀附，人脉也会不请自来。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耗在无用的社交上，不如学会强大自己。一个寓言故事中有一个问题， 一枚硬币能让一个人变得富有吗？也许有人给出的答案是不能，但如果是加一个，再加一个，乃至每天加一个呢？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常常不是突然拉开的，恰恰是在一年一月一天中逐渐拉开的。从现在起，给自己增值。绳锯木短，水滴石穿，日复一日，厚积薄发。愿各位男左女右们都能为自己增值。待十年后再想今天的自己，你会为你的努力，为你增值的这些年而感到幸运。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险，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 徐佳莹，我们的 十年。如果从此刻作为一个起点的话，那十年后就是2031年，我们在各自的年龄上加上10岁。老叶，你多大岁数？ 47。47。 其实也还好嘛。 嗯。 再过10年，你 57， 你怎么想的？我刚才觉得不对劲 啊。啊，你说再过10年呀？ 对啊， 57， 对啊，那就年龄是有点这个啊。 对 啊，要到60岁，我们属于这个退休的年纪哈。 60嘛， 退休的年纪。60, 对。 那再过10年，我也就是54岁啦。 54，也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龄，嗯。 就一年了。 是啊，对啊，比我还退的还早。 对，再有11年的相伴啊，就没有办法在话筒前再继续和各位相伴了。当然，就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会说，哎呀，你在自媒体啊，有很多可以发声啊。如果你的声音还 OK 的话，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展示的平台。我只说一点，就是收音机情节。 嗯， 就当你但凡有收音机情节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它在收音机里传出去。你才是电台的主持人呢，对吧？ 没错， 你在其他地方，你这不管说什么，你用声音来服务于大家怎样，它都不再是收音机了。 哪怕你一直是在录播啊，在就是在电台期间，你也一直是在录播，但是那意义也都不同的。 嗯，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应该说是有限的广播生涯哈，广播的时间能够再继续的发光发热啊，可能在9月份。我也会有一些喜游动作 啊，就是接着再来一档什么呗， 一些喜游动作啊，请大家 你不要搞喜游动作嘛， 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啊，嗯，可能会从午夜到午后，但放心，我还会做男左女右节目的啊。 你精力是真旺盛了，我现在发现。 其实不是旺盛，是你突然间发现，当有人需要你的时候。当你还能被别人需要的时候，请你 多来档节目，是吧？好，来自 Dedo 的这首歌叫做《不自由》（No Freedom）。Standing here in silence, the water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想念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云际，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一身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乐章。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每天在入睡之前都可以脑海中生成这个音乐哈，明天会更好，今天无论多么糟糕啊，它都已经属于的过去，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明天呢也是八月的我最爱说的一个，就是一个称呼，就是明天是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嗯，八月最后一周三了。 哎，时间过得很快哈，因为这个八月呢它是31天嘛，还是满满的31天，到下周二啊，8月31号下周二 就没，但是还是没想到，一晃就到8月20多号了， 非常之快。 刚才还觉得这是，哎呦，八月份， 哎， 还有一个月孩子才该返校呢，现在马上就到了。 对，这边温馨的提示您哈，下周三9月1号，学生朋友们就要开学了 啊。 对，然后可能在你们的心中，我应该是韩丽阿姨还是韩丽姐姐？我不知道哈，反正很少是韩丽妹妹了，也许在9月份也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啊。请大家在白天时光里也会有空听听北京音乐广播啊。 韩妹妹， 突然之间你会听到我啊。 对对，韩妹妹，韩妹妹的声音啊， 不太可能了啊。我觉得70后的朋友大部分都已经入睡了，非常谢谢80、90、00的朋友在听男左女右。我们转个身共同进入到第4时段，对，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一会儿见喽。 中央门走，中央门归， 日言万里把家回，端望家门似儿非，

希望这是在晚上与你而言最美的期待啊，就是在直播间里能够突然间听到，哎，相伴了那么多年的一位老嘉宾，他要弹吉他了。 哎呦呵，这相伴老嘉宾弹吉他， 看来这节目确实是听的人少了、啊、 这事儿都上了、啊、 上更多的才艺了。 得了、 哎呀， 我刚才想了想， 激烈了， 对，我刚才想了想，说曾经跟你们说过，以后也别唱塑料粤语了，直接把粤语当成韩立说的国语唱吧，国语唱。那今天这首你们也很清楚， 应该是国语版的歌， 对，国语版、 哦、 哎，直接弹唱啊，用、 哎、 用拨片弹了， 走你。 别去后悔，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往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现在已没有让我别去去的恐惧。我只是离开你的天空里。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缘深是情是寒冬，藏在眼内。有雨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哎呀，掌声安排上了啊，不错不错不错。然后在聊天室当中有小伙伴还 Q 我说应该此处有照片，然后我才猛然间觉得，哎，是应该拍张照片啊，因为我和大家一样是沉浸其中的，因为没有听过这种唱法，你明白吗？就是我们的特别点在于没听过这样唱的， 是是， 但是这个旋律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啊， 把粤语当成国语版来唱哈， 哎，大家都了解的 Beyond 乐队的歌曲哈，那谢谢小伙伴的支持啊，愿这档老节目可以在他奔赴第十五年的历程当中哈、啊。多增加一些新的大家听上去更有趣的东西啊，不至于一天不如一天。 对，好，哎，我这还得接着练歌去。 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大雨痛苦大于这世界，就像只有一颗心的夜，他的闪耀他的孤单不用被看见，谁又能生来拥有一切，一无所有不是命中注定的预言，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也许灿烂也许平淡我不会改变，选择孤独 唱的歌之后啊，我们连续听了两首歌啊，希望大家能够情绪平复了一下哈。 我唱歌就能让人这么躁狂吗？ 没有，是觉得激动嘛啊，在这个晚上哈，没有想到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老嘉宾啊，原来还有这么一首啊，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看这前些年好像就没，就感觉是偷懒了似的，应该早就给大家献上一些什么才艺的哈。 慢慢来嘛，如果真的把这档节目看作是一档能够持续性更长的节目，那就像你长跑一样，对不对？ 是， 你不能一下子把劲儿全用光了。 对对、 而且就是真的，这次看奥运会哈，有比如竞走这项运动的时候， 我就发现太明显了，因为20公里、50公里，它很长很长。 那可不是吗？ 对，但我想这些选手们一定都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技战术的，对吧？ 对，特别难。但凡那个僵持运动就做不好，平时就这种运动，他就会犯规，就两脚就会离地， 啊、 你知道吧？ 但这一次的奥运会，它跟过往的这个竞走比赛有点不同，以前就是直接把你罚下了， 嗯， 现在是要警告，然后给你停几分钟， 是， 就你先别动了啊，给你罚了3分钟，罚了1分钟， 对， 这样的。 是人在那个走步情急之下，他一定会两脚离地，这种感觉这是很难控制的，相当难 控制。我要说的是，就像我们说，哎，为什么他会弹吉他，他不早早的弹呢？ 啊， 就像你看整个这个竞走，他20公里呢， 嗯， 如果你前7、8公里就遥遥领先，你要是真的一直把这个态势维持到最后，我觉得很难 很难， 对，就最后我们看到真正获得冠军的人都不是在7、8公里的时候绝对领先的那个。 是，所以我就说最怕的就是后劲不足，两脚离地。 叶谦为了让这档节目 我也是 还有明天， 对，我还学足球教练证，我教你们在节目里踢足球。 所以说啊，在个人增值这件事情上，叶谦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尤其是一个已婚二娃老妇。 过两年我再给你们心理咨询。 不，这件事情啊，他是在努力的去做啊，他每天都在听。但我个人觉得你未见得会是一个在这块儿特别厉害的人。 再看吧，再看，因为人嘛，总是在自己喜好的这是感兴趣的东西上。 我在给你泼冷水的时候是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觉得你平常不是一个在观察别人心理方面，反正我认识你的这14年当中， 嗯嗯， 你真的不如沉默对人的观察更加敏锐， 不爱琢磨人。 对， 嗯， 我觉得心理就心理学一个定就 是得琢磨人。 哎，对， 嗯， 时不时的还就发现你的那种必须要说的东西哈，啊，就 是 让你无处遁形啊， 是， 一定会说出来。 这个必须得经过专业的系统的训练以后再说了哈， 慢慢来哈， 嗯， 这个还有时间啊， 但是这确实跟性格也有关系。你就是平常不爱琢磨人的人，你忽然让他深入去了解一个人的情绪。 我觉得你都不如去考个厨师证。 我差点去的，后来我觉得，后来我席呢也给我泼了一冷水，他给我买了一自动炒锅， 炒菜机， 对，自动炒菜机，他就差不多，他说咱啊，以后的生活是全无油烟性的，就是世界都会就往无也油烟性这样健康发展的。您去学什么厨师，您得想好了。您要是去学一个无油烟厨师，那我赞成你啊，就支持我。 不是，叶谦这点我挺服的哈， 嗯， 年纪越大，但他还是老有所用哈，还是拼命的，就是给自己加分。 所以我在想，你要说怎么去升职，就是我的字典里可能从33岁吧，从30几岁开始就是学习生活是不能分开了，因为你要是没有只是生活，然后工作和生活你没学习，就相当于没充电嘛，就相当于没法增值嘛， 嗯， 那所以有一个词就是生活学习然后才是工作，这个是不能分开的。 对，所以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啊，这种耳濡目染也是很重要的。 对， 这些年我们听了很多暖文章，可能你最初的时候听觉得哎呀这些鸡汤啊天天都说呀，可是你发现人其实有时候每天遇到的事情不同，对吧？可能昨天这句话对你来说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甚至打不到你的骨头里，打不到你的心里， 嗯， 但是某一天就因为你遇到这个事情了，你再回头想那天晚上你听到的这件事情，你告诉你人在增值这一块如果你做好了对你人生是有多大的帮助。 对， 对吧，我们常常说啊，大事难事看担当， 哎， 顺境逆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 是 成是败看坚持。 坚持是一种胜利的一种好办法啊！虽然久久不见曙光，但是可能就是老经风雨嘛，不见彩虹的这个事情是有的，但是你只要坚持下来，你无悔今生，无悔这个路程上的你一切的努力，这个也行。 对， 还有就是你增值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跟什么人在一起，这个特别重要。你比如说你跟什么节目在一起也很重要， 哎，咱们不是经常说吗，竹子它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啊， 嗯， 但是从第5年开始它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仅仅用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所以你前4年啊，它其实是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就是竹子 啊， 它其实那4年都在扎根，拼命的扎根的。 明白了。 所以做人做事也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 人生需要储备，有多少人没有熬过那三厘米？就是这四年，你要想想，当你以后觉得我怎么一点收获都没有的时候，请你问问自己有没有坚持到了四年。 厚积来着， 对， 但是就很可惜，在勃发的时候您撤了啊。 哎，竹子这个知识点要考的啊，大家记住了。四年时间仅仅长了三厘米，但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仅仅用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 破土而出，雨后春笋。 对，前四年扎根了数百平米啊，这个知识点。 厉害厉害，在树根嘛，是老树盘根。 对，你经常跟自己讲，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啊，我们老说人在做天在看， 奠基底稳固，奠基底强悍。 是的，你的所有的福报都来自于你每天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去积累哈。嗯，好吧，今天晚上我已经看到道道在候场了啊，我这个刚才 再来一首歌就完事儿， 慷慨激昂的竹子啊，大家要记得。 是是，今天比较励志嘛。 哎，星期二嘛，咱们都互相给对方打气。你说男左女右的前四年，在半夜11:30到凌晨1点， 是是。 如果我们每天都哭哭啼啼， 对对，那不好， 看不到明天。 来一个更励志的歌手啊，叫苏三大妈 啊。 知道为什么吗？ 哦，知道知道。 放他的吗？他励志啊。 哎， 他的嗓音，他的嗓音真的是，真的是能让他在50-60岁的时候初出江湖，还是就拿住别人。You have to be there， 来自苏三大妈。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稍后是午夜情歌，晚安。 晚安。 Who's to say if into the darkness I fall?Now that I need more than ever my God to be near me. Do you hear when I call? Are you there after all? You have to be there, you have to. My life I have laid and I keep. And without you I am drifting on a dark and stormy sea.I drown in the deep, too far from land. The waters drag me down, I reach for your hand. And when I die, you will open his arms to receive me. Who will forgive me and take me and show me his face?When I have gone to my rest, will you watch me and wake me? When my time comes at last, will you grant me your grace? I am so small in this earth, I'm nothing without you. Daring to doubt you at all is a knife to my heart. Little by littleMy way in the shadows. I am losing my hope, and the world falls apart. You have to be there, you have to. My life I am facing, I keep. And without you I am drifting on a dark and stormy sea. You have to be there, you have to. Without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